将希望挂在肩头，让我们回家握住坚韧的手，像孩提时候，在春天来的时候，让我们回家把春联贴在门口，越写着丰收，让希望挂在肩头，让我们回家握住坚韧的手，像爱的时候，这饺子煮了很久很久很久，让我们回家把春天一切点了够不够，黄河水流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奔腾澎湃，不眠不休。 就是特别应景的一首歌，能听到的来自于孙潇的一首《春节》。 今天呢是大年三十，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提前拜个年，也祝愿在路上的或者是已经回家的朋友们，在新的一年当中平平安安、健康快乐。 年味呢也是在这些传统当中去慢慢的体会到的。在这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你好，我是阿丽。一个小时。也希望在听音乐的同时呢，两个地方可以来找到我吧。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，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。哦，神曲横空出世之后呢，又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。春节的自救指南啊，春节一定会面对着很多关爱来自于全家灵魂深处的拷问。那是来自于上海的彩虹室内合唱团，当然他们之前的神曲也是每一次都会得到很多乐迷们的喜爱和支持，就是因为真的跟大家灵魂深处进行了一个碰撞。